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北京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4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会持续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7级，提醒大家要注意防火防风。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排毒这件事儿。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通过电视广告了解了排毒这个概念，但是排毒到底如何做才真的有效？我们需不需要身体每天来排毒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嘉宾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的话题。 从断食排毒、酵素排毒到纳米排毒，排毒概念不断突破，排毒产品层出不穷。这些排毒产品真的有用吗？如何在琳琅满目的概念产品中找到有益于自己健康的那一款？如何真正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北京东方汇富科技有限公司总裁莫达勇，节目资深媒体研究员泽小麦，跟你聊聊排毒这件事儿。 首先为大伙儿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东方汇富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裁莫达勇莫总。欢迎莫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莫达勇。 欢迎莫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大伙儿的老朋友，我们节目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泽小麦，也欢迎小麦再次来到直播间。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就会和两位嘉宾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排毒这件事儿。下面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莫达勇，北京东方汇富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从事医疗高值耗材销售、医疗技术服务推广，和众多跨国公司如美国强生公司合作。2017年并购了生产保健器械设备的公司深圳沃尔康科技有限公司和沃尔康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是辅助治疗糖尿病、痛风、失眠等仪器设备，帮助人们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免受慢性疾病的困扰。 通过这段了解呢，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我们嘉宾之前的一个从业背景哈。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伙来说排毒这件事儿，可能有一些朋友都觉得这是一个不是特别新的概念了，可能听了很多年了，甚至有朋友说这之前早就有这个各种什么排毒的茶呀、排毒的汤啊， 对对，什么排毒餐，包括一些排毒疗法也是经常有听说的。但是包括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去国外啊，比如说去日本旅游，有一些这种排毒的这个酵素啊，然后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的，甚至是什么纳米排毒的杯子呀，这些内容其实也都是经常听到的。 但是这排毒到底有没有用，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心里有一个问号的。 对，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排毒这件事儿。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也为大伙儿准备了非常精美的礼物哈。我们说身体排出毒素之后一身轻松，但是我们的精神就得不断的吸取营养才能够不断的丰富。 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准备的有奖互动问答的礼物是两套文房四宝的礼盒，同时呢还有两本书法的书籍。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的话，就抓紧时间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选出两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呀，也非常简单，想问问大伙儿，这排毒仪我们能不能够每天使用呢？这是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题。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向大伙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获奖听众。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来看一看您有没有成为我们节目的幸运听众。好了，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言归正传，来一起看一看关于排毒的话题。排毒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说了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哈。先想问问小麦，作为一个女性，尤其是热爱健身热爱瘦身的女性朋友，排毒这个概念您是不是很早就接触过，是不是也尝试过一些排毒的方法？ 对呀，我其实作为一个非常热衷于尝试各种减肥方法的女性呢，我确实试过不少个排毒的方法。那比如说最简单的，可能有人说，哎，你尝试这种轻断食的排毒，你可以通过不吃主食啊，或者是辟谷啊，这样的一些方法，他说你的这个身体呢会出现一些变化，帮助你排除这种身体内的毒素。那更早一些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尝试一些这种减肥药，号称有这个排毒的功效，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这种声称能够排宿便的这个食品，其实大家可能经常的会看到让什么肠道更轻松啊，包括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现在去海外旅游经常会被导游带去各种的药妆店或者专卖店，说我们这里有酵素特别管用，日本的小姑娘都在吃这个，OK， 你也会想去尝试一下。但说实话，我是在一边用的时候呢，一边也会心里打鼓，就是说一个是这个东西真的那么有效吗？或者是之前也有传出可能有一些的个所谓的排毒减肥药里面其实有一些类似于泻药的成分，那吃了之后让你拉肚子，这些就是排毒了吗？这些其实也是我之前在自身的这个体验中的一些困惑。 其实我们做健康节目啊，非常关注这个排毒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都在问，但是我们经常跟医生交流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什么宿便啊、毒素啊，没有宣传当中的那么玄乎，甚至他说这个宿便其实就是一个伪概念。那今天这个莫总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想问问莫总哈，我们的身体排毒，这个毒到底是什么？和我们在广告当中听到的这些毒素是一个东西吗？ 其实毒素这个概念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没有那么严谨，所谓排毒依据的指标呢，也是卫生部门定出来的一个国家标准，高出太多标准指标的这些物质，我们认为它是对身体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把它排出来。 好， 比如说尿酸啊，这个微量的白蛋白在有炎症的时候会呈现出来等等，这些包括重金属。 也就是说，其实您这个产品所带来的这个排毒概念和我们以往所听到的排毒概念不是一回事儿。 它是这样的，以前的有一些排毒，包括刚才小麦讲的需要吃的一些东西，它都是通过食物或者一些化学的方法来进行排毒的。我们这款排毒仪的产品呢，它完全是物理原理基础上的，不需要一些化学的方法，也不需要去吃，不需要打针和吃药，所以对用户来讲非常友好，是完全一种物理原理的情况下排出身体内的这个有害的一些物质的。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用我们通过体内服用，内服的方式咱不需要，是通过外用的方式。 对， 那大家伙对于这个排毒仪肯定有兴趣，它到底外用是贴在我们的身上啊，还是说这个在外面有什么样的操作？大家伙发送排毒仪三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为大伙推荐的这个图片，您可以通过这个图片看一看这排毒仪到底长什么样子。小麦，我知道之前是去体验过这个排毒仪哈，你也跟大伙先描述一下在节目当中。 其实是这样的，可能现在很多的朋友呢会给比如说家里的老人或者自己啊选购这种足浴盆， 泡脚盆， 对，就这种电动的足浴盆嘛。其实如果单看排毒仪的样子的话，外观的话跟这个足浴盆呢我觉得没有太大区别。我当时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不就是家里足疗仪吗？就是那个泡脚盆嘛。但是呢它会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在泡脚盆的这个盆中间它有一个特殊的手柄，就是它需要在你倒好了水之后加上这个手柄，然后它开始工作。 所以他其实在体验的过程中呢，他的整个的工作的流程呢跟我们的 正常泡脚 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灌好了水，然后呢把这个手柄放在了这个盆中间之后，我就开始泡脚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越泡这个感觉确实是越不一样了，因为一开始就是普普通通的咱们从这个卫生间里打出来的这个热水， 也就是透明的。 对，透明的，而且它有一个程序的设定，可能根据你不同的这个年龄，根据不同的性别，然后还有不同的这个治疗模式，对对对，然后它会给你选择不同的时长和不同的这个诊疗的这个模式。那选择好了之后我就开始泡了嘛，那我作为一刚进入中年的女性，然后大概需要泡30分钟左右，而且是自认为身体还算蛮健康的。结果这个泡着泡着就发现问题了，哎，大概10分钟左右就开始发现这个水的颜色在慢慢变化。 变成了什么色？ 逐渐变深。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种重庆火锅啊，就是火锅的那火锅油，火锅锅底的那个羊油的那个颜色泡在了水里的样子， 就有点褐色还有红色交织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对对，是一个红褐色，然后中间呢还夹杂着一些从表面看像那个香菜叶，但实际上我伸手试了一下呢，其实是一些黑绿色的物质。这样的这个水呢就是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一度呢就有点像咱们还是像吃涮羊肉吃宁锅涮羊肉的时候，这个肉下到锅里然后就开始起了那个沫儿的那种 血沫。 对对，就起了那个沫儿的这种感觉。但与此同时呢，其实水温还是正常的进去的水温，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但是我的脚底就是在我的前脚掌这一块会感受到一些特别的针刺一样的热，就是感觉很烫。但是当你把手伸进去摸一摸那个地方， 水温没有特别， 水温没有变化。对，也不是说你这个盆底的这个有什么刺在单独的发热，也并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的脚放进去的话在那个地方就会有热。那这个呢可能等会儿是不是莫总也可以给解释一下，好像他说的是针对你身体不同的状况，那你这脚底对应的不同的器官如果有问题的话，可能会不同的地方会有发热。这个就是我整个的一个体验的过程。在体验完了之后，就等于从一盆清水变成了一盆锅底。然后呢咱们的这个服务人员呢也会根据这个水的情况，然后他也会告诉你说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里面的其实已经有了哪些物质，然后也大概对你的这个健康状况呢也做出了一个判断。是这样的一个体验过程。 整个小麦跟我们描述完了这个我们说排毒衣的使用过程，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除了脚底之外，想问问全身有没有什么感受，比如说这个上半身啊胸口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感受？主要感受就在脚底。 对，主要的感受在脚底，同时其实身体是感觉微微发热的。然后呢特别是这小腿部分这里还是有热，而且有一些出汗。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咱们正常泡脚不还会 有这 个。对呀、啊、对呀、啊、也有这样的感觉。 好，那接下来让莫总给我们解答一下哈，小麦体验过之后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他的大致感受，也跟我们说了这清水变成了这火锅底料的颜色，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说这肯定是这水有问题，他给你放的不是这自来水，可能这水里面有什么物质，通过比如说这段时间的氧化什么的，是不是发生这种反应？问问莫总，这到底是为什么？是用的普通清水吗？ 水的确就是普通的清水。因为有的消费者呢，在以前也曾经有过跟小麦一样的疑问，他们做的大量的实验，包括家里的自来水啊，洗澡的这个水，包括从超市买回来的纯净水、蒸馏水、矿泉水，然后加热以后放到排毒仪当中去使用，其实出来的结果都一样。 也就是水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 水没有什么特殊的。小麦刚才体验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感性的认识。这款机器呢，从外形上看是跟普通我们的洗脚盆的形状略有点相似，但是它内有玄机呢，是它的内侧的轮廓。内侧的这个轮廓呢，我们是因为有数学模型的设计，它是完全按照数学模型原理之下呢进行工作的，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但实际上细细研究起来还是大有乾坤的里面。然后呢这个排毒仪呢实际上是分上下两个部分，就是如果能看到实物的话呢，底下的这一部分是它主要工作的能量的这个来源，手柄呢是一个信号收集和转换的一个部分。清水加进去之后呢，一般我们要加1到2克的这种卫生用的盐，就是医疗用盐，就食盐，没有什么其他成分，只是氯化钠的成分。就是为了增加这个水的导电性啊， 然后进行便于排毒仪进行工作。所以它排毒这个整个过程呢，从清水变成有颜色这个过程呢，是每个人其实都不一样。 有的人颜色深，有的人颜色浅。 不光是深浅的问题，然后有的人可能是浅棕色，黄色，有的人是深褐色，还有的更稀奇的会有红色、绿色、黄色，甚至还有白色的颜色。 哦，这个就和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或者说本身的这个体质有关系。 对，然后跟身体有一些疾病也会有关系，它排出来的物质的颜色呢也会不一样。 那小麦这个泡出来像火锅底料这种棕红色，您是不是先给他大致解释一下，他这是泡出了什么？ 对，我 身体哪有问题了呀？ 对， 他其实整个来讲的话，他的身体健康程度还是比较高的。那天我们为了这个证实排出来的物质呢，其实我们还是用了现科学的手段。 哦，也就是把泡出来这个水再做一个科学的检测。 对，我们实际上是用了一个快速的，就是尿液分析仪这样一个一般的诊所或者医院会用到的一个仪器进行了一个检测。 嗯， 它本身有14项指标。那么我们跟我们液体我们比较关心的指标，一个是葡萄糖、肌酐、酮体、微量白蛋白、这些胆红素等等这些指标。所以那天小麦体验完了之后呢，它呢应该说是有轻微的炎症，然后有一部分咽炎，这可能跟他平时说话主持比较多可能有关系。另外一个呢，那天在指标当中还看到了少量的葡萄糖，所以可能跟他当天饮食吃糖分比较多，或者是他这段时间是不是糖分的代谢稍微有点问题。所以那天我也建议他说回头去做一个血常规的化验， 对， 血糖的化验啊，关心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 所以说也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排毒仪做完这整个疗程之后，它的这个水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仪器进行分析，看一看到底身体当中的哪项指标出了问题，或者说泡出来这个水更多的是含有哪种物质， 对， 这种物质为什么多了，咱们再究其原因，肯定是身体出了问题。我就特别想问问这个莫总，会不会有朋友身体就特别棒，泡出来还跟清水一样，有这种可能吗？ 有的，但是成年人当中因为饮食的问题，身处环境问题，因为成年人通常生活半径工作半径比较大，这种情况呢非常非常少，甚至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用户可能有机器我们销售有也不少了，使用的频次应该说超过10万人次，成年人当中很少见到这种情况。那么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儿童 小宝宝 啊，对，3、4岁3、5岁的小宝宝，他去泡的时候呢水是基本上没有变化啊。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像10几岁的小朋友，他们呢通常不会有太深的颜色，那么如果有颜色就是有一点轻微的黄色。 我为什么这么问，就是想侧面证实一下，看看是不是所有人泡这水都会变色。如果每一个人泡这水都会变色的话，可能我们就得打一个问号，这是不是这个机器的问题或者是水的问题。既然有人泡颜色有可能是这种不太发生变化的，你就证明它确确实实是从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物质融在里面了。每一个人融的物质不一样，所以颜色才会不一样。 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也有体验店，我们有的体验店的机器比较多，可能有10几台机，到周末的时候来体验的人比较多，10几个人同时泡，你可以仔细去观察，每个人出来的都不一样，没有两个人的颜色是完全一样。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想问问这个排毒仪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工作原理排出来的这个东西，既然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那是不是只要排出来，本来我身体当中含有这个物质，我通过这样的原理，即便是它在我身体当中是必要的物质，它也可以排出我们的体外。本来比如说我身体需要这个葡萄糖， 对， 但你给我这泡完了之后，我身体本来还供应不足呢， 对，我成低血糖了，这怎么办？ 会有这个可能吗？ 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也很多人在初期接触排毒仪的时候会有这个疑虑。那我们这一款排毒仪呢，刚才我提到过，对于身体内的一些指标，包括器官的这个状况，我们是根据卫生部门制定的一个国家标准进行比对的。它实际上呢，我们叫它排毒仪，确切的名称其实不叫排毒仪，应该叫做一个叫自适应反馈的一个系统。它的系统的工作原理呢，其实是基于一个量子理论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它里面通过声波、超声波、红外线、远红外线这些波，因为波本身就有波粒二象性， 它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工作的。我刚才讲这些呢，这个系统呢，它实际上是在每秒钟都在进行一个测试和比对，它的数据呢会进行一个自反馈，然后进行比较，有异常的部分它才会进行排除。比如说糖尿病病人，他的血糖值很高，超过这一部分，他也不是说你测下来说我今天餐后血糖是30，我一下子就帮你把它降到 7.5 或者是 6.5 这样的指标，因为每一次我们要有一个安全的设定，就是突然一下子降那么多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进行排除。更有趣的是说，包括我们喝酒，如果说 酒精比较多， 你用排毒仪的时候呢，在水里就可以直接测出酒精来 啊， 所以这个是很多人检验最直观的啊。那么我们目前排毒仪排出来的这个物质当中，容易比较容易量化的有葡萄糖啊，这个可以测出来，尿酸，包括这个脂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酒精，这些是可以量化的，因为你有简单的仪器就可以测。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病人每天自己用的这种 血糖仪 测止血的，你可以在排之前餐后1到2小时你测一下，然后用了排毒仪之后一天或者是3天或者1周之后，你再餐后1到2小时测稳定的血糖，你就会发现这个数值下降了很多。 通过莫总的这个介绍，我大致了解了一下，其实这个机器在做的过程当中，它不是无限的从我们身体当中把这些物质吸出来排出来，它是在做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个我们说智能的信息比对，如果您的这个指标在正常值范围之内，它就不再吸取这个我们说这种物质从我们的身体当中排出了。 是这样的。 好，那这样的仪器现在能够比如说从我们身体当中吸出多少种物质，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是20种、30种多少种？ 说种可能不太好说，因为这台排毒的系统呢，设计之初呢，我们是按人体解剖系统的9大系统来设计的，所以呢，它是逐个系统逐一工作比对，出现异常的时候呢，它再对它进行工作，然后排除有害的物质。所以呢，你说究竟能排除多少种，其实不太好计算。那么我们在实验室阶段的时候，也曾经做了大量的实验，包括重金属，我们讲的叫汞、砷这些，就是从肝脏不容易代谢的，或者是不容易排出体外的一些物质，在我们那个排毒仪排过之后的水里我们也检测过。另外一个还有大量的芳香族化合物，因为芳香族化合物的品种很多，要想逐一确定呢，那我们委托实验室的费用就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并没有一一去区分到底是哪一种芳香族化合物，但是呢确切的芳香族化合物是肯定 的，这个都有官方的这个实验室给出的报告，包括砷、汞、铅这些，尤其是铅啊，对于青少年成长中过程当中影响会比较大，所以呢有的人就觉得比较高兴，说小孩接触周围的环境啊，体内积存的重金属含量比较高，用这个可以让青少年呢也获益。 好，这个重金属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对我们的身体有害，刚才您说了还有很多这个芳香族的化合物，这个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如果让它累积在我们体内， 累积在体内的话，对于内脏，比如说肝、胆、肾这些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那所以说这些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身体不需要的毒素，我们得通过一些方式把它排出体外哈。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问问小麦，其实他做完这个项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当时做的时候会感觉身体这个有点发热的情况，脚底呢有这种发热的情况，做完了之后感受到底如何，有没有一身轻松的感觉？咱们在下半段继续让小麦和大伙来分享一下自身的这个切身感受。大家伙关于排毒仪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

就感觉确实身体还是蛮轻松的，也没有说比如平时我其实蛮食欲还是蛮旺盛的，但是排完了之后呢也没有说感觉特别的饿，但是我觉得可能一次体验还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效果吧。 嗯，它需要几次 对 明显的效果。 接下来就得让莫总跟我们解释一下哈。小麦描述了一下自己使用完的感受，他说刚做完的感受可能会比较明显，但其实后面并没有特别多身体的这种变化。 嗯， 甚至有一些朋友说像我们传统的这些排毒的东西吃完了之后会有拉肚子的情况，小麦做完了这个以后有拉肚子的感觉吗？ 哦，那没有，确实没有这样的情况。 哦，排便也是正常的。 对对对。 那比如说有出汗变得特别多的情况吗？ 只是在当时使用的时候会感觉身体发热，有一些出汗，但是之后也没有。 也没有。 对对。 嗯。相信很多朋友对于排毒这个概念可能都会有了解，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其实排毒自身也有这个功能，主要就是通过我们排便和排汗这两种方式代谢身体的毒素哈。那莫总使用完这个您公司的排毒仪之后，小麦既没有排便增加的情况，也没有排汗增加的情况，是说这个使用完我们排毒仪之后其实是没有什么后续延续的效果，更重要的就是在使用过程当中来排毒吗？ 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刚才他提到了，就是泡完的时候或者泡的时候感觉到后背微微的出汗。 嗯， 其实呢这个正提到了排毒仪的另外一项主要的功能，它对于运动损伤和运动修复其实作用非常明显。因为现在很多女性常年在空调的办公室工作，都会有的时候会手足会容易比较凉，就是末端血液循环不好，在很多人使用了排毒仪之后呢就会提高血液循环，变得身体不再怕凉了。那么这样的人呢有很多大量存在。另外一个呢包括肌肉损伤拉伤脚崴了这样类似于运动损伤的吧，用排毒仪的使用之后效果非常明显。我们有的用户啊脚崴了泡了两次之后第三天就下地走路不影响运动了，所以非常明显。 其实莫总说了两个非常关键的话题，一个呢是它的适用人群，一个是它的效果。咱们分别来说，先说说适用人群吧。除了我们说有这种运动损伤的人比较适合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因为排毒这个概念，很多朋友会比较感兴趣，是不是我有一些比如说基础疾病、慢性疾病，我也得排毒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的工作环境可能每天的这个粉尘比较大，我是不是也得排毒啊？这到底什么样的人是比较适合使用排毒仪的呢？ 其实除了有一些特定人群之外呢，其他人群使用排毒仪都没有任何问题。一个是说孕妇我们不建议使用因为涉及到妊娠期的一些问题比较复杂，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第二个呢就是做过心脏支架的病人不建议使用，因为呢有波在体内呢工作的时候呢怕对心脏支架造成一些移位啊等等不好的影响。那么除此而外呢就是刚才讲到小朋友在没有什么疾病症状的时候呢也不建议经常使用，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可以用的。比如说小朋友有感冒前期的症状的时候可以用，但是可以不放水，就是空着这个排毒仪这个盆儿把脚放进去，然后呢使用30分钟，会有效的阻止小孩感冒症状的继续发生或者发展成感冒的这种可能。 这个空着盆儿，我就想问问它是如何起作用的，因为刚才我们有水然后还要放盐，是通过我们说水和我们身体接触，然后有这个导电的性能可以把这些我们说身体的有害物质溶出体外。如果是空盆的话，那是通过射线还是通过波的方式让我们身体起到排毒呢？ 其实就是波，就是通过波的作用因为波呢它的传播呢除了在水中传播之外在空气当中也是可以的，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但这个空气当中的波传播之后，我排出来的这些有害物质或者说排出来这个毒素 排到哪儿去了呢？ 它其实不叫排出毒素了，其实它是通过一个正常数据和非正常数据之间的一比对，发现某一个地方不对了以后，它去在体内给它纠正了，并没有说把它有毒的地方或者是有害的物质把它排出来。因为感冒其实不是说有害物质导致的，而是病毒或者是其他感染造成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水和不用水，它的这个工作原理虽然是相同，但是一个是排出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废物，还有一种是通过波对我们的身体整个进行一个调整调理。 对，是这样的。 好， 那接下来就跟大伙说一说这个有效性吧。其实大家伙买了产品之后都会关心它的疗效到底怎么样。这个您刚才说了这个疗效有多好多好，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王婆卖瓜还自卖自夸呢，这个疗效到底有没有比如说数据或者说实验室的比对能够证明它真的有效果？ 的确是这样，因为排毒仪呢再加上我们讲的这个叫量子理论，很多人在各种广告当中呢每天都听到，听久了之后呢就容易造成一种不信任的这种情况。所以对于我们这款排毒仪呢，其实我们的观点是说不怕你不相信，就怕你不用。如果说你每天坚持使用，甚至于说你有实验室的设备仪器或者是医院或者诊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做检验和比对，这个是有大量的数据可以反复验证的。你比如说对于这个糖尿病病人来讲，使用之前测的血糖和使用之后测血糖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好，也就是说其实是有临床的数据来支撑这个效果的。那也想问问莫总，比如说我在体验店想要体验这个仪器，但是之前我的身体这种各方面的水平，各方面的这种我们物质的含量我其实是不知道的。如果一个完整的体验流程是我需要在店里先做一个比如说身体各方面的指标的化验，然后我体验完了之后再化验一遍做一个比照呢，还是说其实我们去体验的过程当中只是我们去泡泡完了之后对这个水进行一个检测？ 是这样的，刚才讲到说不同的人群在使用的时候其实你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糖尿病病人他在泡的时候希望我降血糖，那么有痛风的病人我希望能够排出尿酸，那有炎症的病人呢我希望能消炎，有失眠的病人呢希望我能调整让我睡眠更好更健康。所以在有这种诉求的时候，包括胆固醇高血压高的病人，我们是建议他到医院做一个简单的体检，对于你关心的项目做一个体检，然后你在使用排毒仪一段之后呢，你返回医院同一个医院再做一次体检，这样两次体检之间的数据比对就会比较明显的看出来到底起了作用没有。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在体验店是不做这个相关数据的检测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之前先做一个数据，然后呢咱们体验几次之后再去同一个地方再做一个相同的检测，看一看前后指标有没有发生变化。 是这样的，因为体验店呢毕竟只是一个健康调理的一个场所，不是医院这样的这个卫生 正规 的医疗机构，所以医疗机构的检测呢更科学也更全面。 我觉得这样去第三方做检测还避免了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给你检测的这个指标呢有问题，给你同一个再测的时候给你换一个机器，数值给你调的不准一点咱也不知道。所以说用第三方的方式，我相信这个结果可能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也更容易去信服它哈。 对，这也听出了莫总相当的自信对于这个自家的产品。 是是是，所以同时也有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是建议就是不管带着什么样的诉求来做体验的人都不要离开医生的指导。因为在使用排毒仪过程当中呢，很多指标是变化的，包括血糖会降低，血压会降低，然后你的那胆固醇也会降低，虽然不打针不吃药，但是指标呢也会向好的方向在发展。那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你在用了之后血压是在降低的，是往正常的血压值的方向在走，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同时在服用降压药的话你就 要 你需要减量，所以呢就要及时的去医院复查，咨询自己的医生到底在药的方面究竟怎么使用。因为毕竟我们排毒仪呢代替不了医生，也不是医疗机构，所以我们是对大家健康的做一个辅助的保驾护航，做一个有益的帮手但不能替代。 好，刚才这个莫总介绍了很多排毒仪可能会针对您的不同诉求，然后呢会有不同的项目，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买了一个排毒仪自己要买回家不去店里面使用买回家的话，比如说我是想要降血糖，小麦呢是想要排尿酸，这是同一个机器有不同的模式，还是说这机器压根就不同，我得根据自己的需求买不同的机器？ 目前来讲就是常规的产品在体验店买到的是所有的功能都集合在一起的。对，我们这台仪器里面呢实际上是融合了45种功能、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我刚才讲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原因就在这儿。我们同时也为客户呢提供了一个增值的服务，就是如果你对某一方面想增加它的效果，你可以定制。定制的前提呢是说你有一台在体验店呢要测10次左右的数据。我们在排毒仪当中是有数据可以提取存储。 依据你的身体状况和你希望调整的这个指标，我们单独呢为它设计加工，这个时间呢可能需要10天左右。 好，那这个40多种不同的这个模式，我是通过比如说一个遥控器，还是通过一些按钮，我可以自己选择？ 是这样的，就是听起来40几种呢，我们讲到原理和功能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怎么办，或者是说 这么多种我怎么才能选择适合自己的， 尤其是年轻人如果想买给父母的话，觉得父母年纪大了这用起来太复杂。但其实这些都不用担心，排毒仪呢对用户呢非常友好，你使用起来就像一个刚才讲的像足浴盆一样，它所有的功能都是自适应的，它通过你身体的不断的反复的检测和比对，它是自己会发现你身体需要做哪些工作的，所以不需要你去设定。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咱们排毒仪是不是还缺这样一部分内容，就是你说我排除了这么多，但是我家里可能确实没有医院的实验室，我怎么知道到底排除了多少，我是不是应该比如说洗完了之后能够收到怎样的一份报告这样的内容呢？ 有反馈吗？ 对， 目前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步，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准备要做的一部分工作。下一步呢我们会嵌入式的有一些检测的指标，比如说血糖，比如说尿酸等等指标，我们会在排毒仪当中嵌入这个检测的指标，检测完了之后呢我们每次呢推送一个你的检测报告，简单的报告到你指定的邮件邮箱啊，或者是你的手机客户端啊，或者短信的形式，这样的话呢就是方便于每一个使用者对自己的状况有一个了解啊，包括 就是我们说升级产品，下一步 是的，是的， 需要这个配备的功能哈， 会变得更智能。 那接下来跟大伙来说一说吧，这个排毒的产品，莫总在上半段的时候介绍了适用的人群。其实除了一些特殊的人群之外，他认为大部分朋友都是适用的。那也想问问，这个使用的频率多久一次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像小麦，他之前是试过一次，然后呢，他到底多少次以后才能对身体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调理？如果调理一段时间，哎，我恢复到正常的指标了，我还需要继续做吗？我需要继续维持吗？还是说我维持到正常指标之后，这个仪器我就可以不再需要了？ 是这样的，在机器内置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预定的是女士30分钟，男士呢默认的是40分钟。那么里面呢也有其他的时间，比如说1个小时的时间，或者是你可以调整为20分钟。这个在说明书当中都有相关的设定。在什么时候可以不按标准的流程走呢？有的人呢身体的通透性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呢是用男士的用一天，再用女士的用一天，这样交叉进行，用10天左右。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有的人呢身体状况数据比较大，希望呢能够短期内效果更好，或者是呢这个体验的人呢他体重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在标准使用模式之外呢另外再加一个循环就可以了。 好，那这个我要使用多少次才能够看到身体的这种变化？我需要每天坚持使用吗？就跟我们作为日常保健一样，泡脚我们都说每天晚上都可以泡泡，那这个排毒仪我也需要每天使用吗？ 排毒仪呢，如果能够每天坚持使用，效果是最好的。它除了把一些不正常的指标改变为正常之外呢，它平时还可以维护身体的健康。我们刚才讲了一些量子理论，这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实际上我们在中间呢也融合了中医的经络理论。在身体状况都调理正常之外呢，它对于通经活络也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刚才最开始的时候小麦讲到说它脚底啊有一些针刺的热点， 对， 实际上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结合中医的穴位理论、经络理论，其实是把它定位成这样的。定位比如说肝脏如果不舒服会在哪个地方会有刺痛，比如呼吸系统不舒服会在哪个地方会发热，这个发热其实呢是仪器做工的一个表现啊。 对，我这里要拦您一句了，您看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排毒，然后是通过这个量子理论，然后同时又结合了中医的这个经络原理 是， 所以 我这越听我觉得越得问您一下了，咱这个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专利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这个 FDA 或者 CFDA 过证的这一块的 是这样的 资质呢？ 有的，在排毒仪，人体排毒仪这一块呢，我们有一款发明专利，然后当然也有 这个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但是呢，发明专利是最最重要的。 对 啊， 外观专利大家不关心， 对对对， 是 我们关注的是疗效。 对， 发明专利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利，这说明呢是我们首先设计和发现的这个。所以我那天跟小麦开玩笑，我说其实自然界中本来就存在着一些让人体变健康的一些道理，我们只不过是碰巧发现并应用了它。另外一个呢，这个发明专利呢跟其他的产品或者其他公司的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发明专利的最后有一个备注它是明确的写了一句叫做明显能够提高和改善人体的免疫机能，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人体的免疫机能提高了以后，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是小痛小痒或者是炎症，它会慢慢自己就消除掉了，这个非常重要。 好，也就是说其实它的这个功能在发明专利认可的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检验的。 没错，确实是这样。 既然这个我们说排毒仪可以每天使用，我就想问问莫总，我泡着泡着会不会就和您说的这个体质比较好的小朋友或者是十几岁的这个青年朋友一样，我泡着泡着水也不太变化了，也变得越来越轻，有可能吗？ 的确是会有这样的情况。通常来讲呢，就是像三四十岁这样的经常运动的朋友，你在用十几天之后呢，这个水呢可能中间就会有几天不再变化了。就是因为你体内不正常的指标降到正常的水平以后，机器呢不再排出一些物质，而主要是在经络当中起一个维护和调理的作用。然后呢，如果你坚持使用，等到你这个饮食啊或者什么其他时间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又开始工作。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用这个排毒仪的过程当中，它也是智能识别的，咱们需要排的时候它帮我们排，不需要排的时候就和我们普通的这个泡脚盆经络刺激的按摩，有这个中医理论的泡脚盆是一样的，更多的是起到一个这个我们说保健按摩的这种效果了。那买了这个泡脚盆或者说排毒仪，这更专业哈，买到排毒仪之后如果我们要用它，会不会有一些后续的这种使用的费用？像您刚才说的水，咱们就是普通的水我们烧开了就行，像这个比如说你说的这个排毒盐，我们是需要专门购买还是用家里面的这个食盐也可以？这个配比几比几，有专业的我们说小盐勺啊，或者是专业的比如说我这种袋装盐一次用一袋，我这专业的配比吗？ 有这样的，就是在机器第一次发货的时候呢，它里面配的配件呢除了主机之外呢还有一个手柄，还有一个卫生级的一个塑料袋，方便一家人呢每个人使用，就是都套一个塑料袋，这样不会互相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卫生用盐，我们每次放一到两克的盐，里面有一个小勺，大概就是一小瓶勺，略少一点就可以了。在用盐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到地区不同的时候呢，每家的水可能含盐量不一样，如果说含盐量高你就少放一点，含盐量低的话可以就多放一点。基本上正常的指标呢会仪器上会有显示，就是1到 1.5 这样之间它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也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个产品，咱放盐别一下咱都放完，咱慢慢的添，看着这个机器上有一个数值1到 1.5 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不用再加盐了，就是比较适合，咱们多摸索几次就知道每次加多少合适了。有的朋友说刚才莫总不是说了吗，放这个一勺稍微少一点点就行，我每次夸放着一勺盐，但是咱每家的具体水质是不一样的。 没错， 咱们就慢慢的加，加到合适为止。好，除了用盐之外，您刚才说这个手柄也有使用的注意事项是吧？ 对，手柄呢是一个耗材，对于这个排糖的人来讲，它的使用寿命一般80到100次，之后呢就是使用效果会逐渐下降，不是说使用100次它就不能用了，而是说再往后使用的话效果就不如最初100次以前的效果来得明显，所以就建议更换了。 那这个的费用，比如说像这个盐，我能用自家的食盐来替代吗？还是必须要买你刚才说的这个专用盐？ 药店里就有卫生用盐，它的纯净度会更高一些，因为家用食盐里边的杂质和添加物呢会比卫生用盐要多。 好，卫生用盐咱们不一定非得去这个我们说排毒仪的专卖店买，一般的药店可能也能买到。 对，都有， 咱们可以替代。但是这个手柄的话是不是得专门去店里买了呀？ 是的，手柄可以店里买，也可以跟公司的这个售后可以邮寄，这个都可以。 好，那这样的一个排毒仪，如果我们买回家了之后，也想问问它有使用寿命吗？ 排毒仪有使用寿命，但是我们的使用寿命设置的非常长，在实验室已经做过严格的测试，使用4万次以上。同时呢，我们对于产品呢是承诺的是10年之内保修， 所以说这个使用寿命还是挺长的， 足够使用的了。如果说一家人，比如说4口之家，每个人都用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用很多年的。 嗯，好，节目时间有限哈，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大家伙关心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一问莫总，就是现在市场上根据您的了解，对于排毒这个理念有特别多的产品，这款排毒仪真正的优势或者您觉得它的竞争力主要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这个排毒仪呢，应该说叫这个名字的也许市场上还有，但是呢从真正使用效果来讲，我们真的是不怕你不信，就怕你不用。因为有一些市面上大家能看到的，比如说几百块钱就能买到的，它其实就是一个盆儿，跟我们这个所讲的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希望大家多体验，可以自行去甄别，包括我讲的说可以去医院体检前后的一个比对，这些都是很有利的一些说服的方面。 好，最重要一个问题忘了问，价格到底是多少？ 价格是这样的，就是主机带配套的轴柄和塑料袋啊，包括食用盐，这一整套是33000元人民币。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贵的。我能不能像小麦一样，就去你体验店使用，我不买回家，我就买一个体验的这种次 卡 或者套餐一样的，我每次就去你店里做。行吗？ 可以的，因为我们因为进入市场时间还很短，在全国呢我们现在只有50几家体验店，所以您所在的城市如果说没有体验店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建议您购买一台，等以后我们有了体验店，您可以离家近的话比较方便，可以到体验店来体验。 嗯，那这个体验店如果我要体验的话，收费是怎么收的，还是说一直都免费呀？ 不是，它是有免费体验的是 次数 啊，然后呢如果说购买卡的话呢是10次2800元人民币。 免费体验是几次，一次还是两次？ 三次。 免费体验三次。 对，三次就足以看出使用效果来了。通常来讲对于可以量化的指标而言，一次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好，其实 我还想问一下，就那个手柄它作为耗材它是多少钱？ 手柄是600元人民币。 嗯。所以说整个这个机器的价格啊，我们说确确实实它不算低。如果您真的为了追求这个效果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在所在城市查询一下有没有体验店，咱们之前先去做一个数据的检测，看看身体的各项指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咱体验完三次之后咱们感受一下，确确实实哎，您觉得有变化了，数值发生了变化，是向着健康向好的方向发展了，您再买。这个我们说还是实践出真知嘛，咱得体验过之后才知道好不好。要不然买回去之后，你说这个可能是可以包退包换，但不是这也麻烦吗？所以说也希望大家真的我们感受到了变化之后再花这个钱。不是说今天嘉宾来我们节目，我们就说这东西一定好，您可以买回家。我们的节目一定是告诉大家伙，所有的这种跟健康有关的产品一定要适合自己，并且它对我们的健康真的能够带来好处，咱们再掏腰包。好了，那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节目的获奖听众，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在之后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会为大伙公布今天节目的获奖听众。每个周末的20点会为您带来健康投资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我们下周再见。 在缤纷的节奏里让你感觉快乐，简单在温暖的春天里把你的心再次唤醒。每当你望着远方，别忘了爱在身边。我多想让你醒来，

就晚上的时候可以根据灯光的折射，你可以在这个比如说樱花树啊枫叶那种感觉去感受感受，也挺美的哈。 对呀、 啊、那第二个小众景点的名字跟我们说什么？ 第二个是圆光庵。 圆光庵， 对，它是一个圆形的窗户和一个方形的窗户、 嗯、 就是顿悟之窗和应该是妄念之窗。 哎 顿悟和妄念， 听到这两个词啊， 嗯， 突然想起了我很久去研究的一个课题。 哎呀，还研究课题呢？什么课题啊？ 现在这个诊所的经营啊， 嗯， 有很多心理上的这个困惑咨询。 忘记执念，你就不要再执着让他上市了，周托。 吓我一跳，是这样的 啊，是这样。 刚刚我们对花花说的这两个词， 嗯， 再重复一遍，第一个。 妄念之窗， 妄念， 妄念之窗。 其实我们的周总，其实他因为年龄的增长，他会有有些东西自然而然想不起来了 啊。 周追，你为什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说往回撸一下，往那些诊所的记忆。 我懂了，我懂了，原来你是记忆力浅退啊，所以是妄念嘛，忘了。 但是我跟你说，准的到人家花花说的这个妄念，不是我这个妄念， 是你那是 是取舍 啊，是是是， 就是取舍嘛。 对，他我还之前特意查了一下，说它因为是方形嘛，然后是四角，象征着人从出生到死亡所躲避不掉的苦难，然后表示生理生老病死的一个四苦八苦。 嗯， 哦， 妄念嘛， 对，妄念，对。 第二个呢，那个窗户的 第二个是顿悟之窗或者悟道之窗， 这个大概你看， 对，大家一下哦，醍醐灌顶的 感觉，对对，终于感悟到了人生最简单的东西是最昂贵的。 周哥就是我在这个窗忘记了想不起来，到顿悟之窗，哎呀想起来了， 它是一个圆， 对，你看这是有个过程的啊， 年纪上去了，虽然说的是事实。哎呀，你们这两点听人，我知道，其实为了我们的节目有这个兴趣点了哈。确实，人在这个方窗和这个圆窗之间， 嗯， 它有一个轮回， 对， 它是有连接的过程。 嗯， 虽然你们开玩笑，但是我觉得，不管是执念还是顿悟， 嗯， 它都是人生境界的不同反馈。 说得好，周婆，你升华了。 我还能算首诗吗？不用了，不用算首诗了。我们理解到了，确实有些，比如说庵呢、庙啊，会有一种禅意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嗯， 因为我们平常太多心计、太多心事。也许前一秒在进寺庙之前，我们一脸都是，哎呀，累得慌。但是进入寺庙那一刻，看到这个圆窗和这个方窗之后，我们就能静下心来想一想， 哇， 悟一些东西。 对，就一开始我觉得大家进到这样的环境里。 去日本坐在窗边吗？ 对呀，啊，是啊， 去日本坐在窗边那种感觉啊，简直是 很静， 可以让你想很多的东西。 对，圆光庵就是游客不是很多， 哦， 所以就很静，整体的感觉你就可以坐在那儿看着风景，其实就是真的毫无杂念的感觉。 嗯， 特别。 哎，我想问问，就是阿姨的感觉，因为阿姨是上岁数的人嘛，然后她其实生活经验比我们要丰富，而且他们吃过的苦一定比我们多。阿姨陪着女儿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她有没有一些变化？你作为女儿，你会观察阿姨吗？ 我觉得她会，就是心会静下来一些， 安详、平易近人那种。 这个年龄段呢，就是女人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躁。就是， 哦，对对 对, 对，生理期的原因，对 对, 对， 哦， 所以他在那边会感觉到 平复心情。哎，其实我感觉木花这次推荐这两个地方，还是可以带着爸爸妈妈去感受感受啊。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小众，所以不会有很多的游客。 对， 它不像东京什么的，哎呀，那真的是年轻人也多也挤。然后可能带着爸爸妈妈不是特别合适。 是的， 嗯 嗯，这个地方跟刚刚说的那个都是离京都，都在京都市， 都在京都市区，只不过它这两个地方其实都在稍稍的北面一点。 是连在一起可以逛，还是分开逛？ 最好还是分开 啊，分开逛啊， 因为时间上可能来不太，对， 是 不太来得及。 那京都的节奏一定是不用特别快，对不对？ 对， 在京都待了几天，都在小众的景点，都在京都嘛。 其实京都我发现就真的是去一次两次都不够， 嗯， 可能待上三四天都不够，因为它的所可以去到的地方太多了。 嗯， 三十三间堂啊，这些都可以，包括二年坂、三年坂。 嗯， 就刚才咱们说的圆光庵，当时我是带着我妈就从圆光庵一路走下来，走那种，就是日本的小区， 嗯， 日本的小社区，就那种道就是很干净，虽然不是很宽，但是很静，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看到他们的小房子。 哦，就是社区性质的那种的哈。 对对对， 你看有个那个敦化寺，寿， 对， 嗯。

yesterday. Oh, I didn't care. Never cared for yesterday's fancies in the air. No signs of mystery. She lay golden in the sun. No broken harmonies, but I've lost my way. She had 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

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了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在一起的两个人总有说不完的话，在一起的两个人会说一辈子的话，当然前提是在一起。那么在感情中，你有什么没说出口的话吗？如果当时说出来了，可能又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我没有说出口的话就是，他一定不知道我比他想象中的爱他。如果当时说出来了，现在说也不晚，哈哈。 在感情中记得是2008年，然后那个有一个男孩，然后他那时候吧应该就是表达爱意，然后我就一直不理会吧，然后拒绝吧。他每次约的时候我们就怎么说啊，就不出去嘛。那时候可能觉得不想那么快吧，感觉自己对他也是有好感的。每次有时候上班也会希望看到他，然后那人感觉也不错，给我的也蛮有好感的。然后那时候自己也没有说清楚，后面第二年他就走了，他发一条信息，他就说他要离开这里了，因为喜欢的人不喜欢他，他来这里留在这里没有意思的。然后那时候自己莫名的失落，然后那时候当初我也说出来接受的话，或者是也表达一下自己的爱意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会不会现在我的人生就会不一样。 两个人在一起当然是有很多话要说，应该心中没有秘密，应该是把所有的情感对他的话包括生活当中琐事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跟他说，也没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如果说实在是说是那种说不出口的话，可能是那种很多温暖呀的肉麻的情话没有说出口，可能如果说出口的话他可能会更爱我吧，两个人可能会感情更好吧。我觉得是这样的。 在感情里有什么没有说出口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就是当一个人做了很多感动你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当时的那种感觉，你的欢喜还有你的爱表达出来，不要憋在心里，就是爱还是要大声说出口的，不能你不说出来对方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个想法。 在感情中遇见自己喜欢的人是真的很不容易，一定要大声说出来，至少我们不会有点遗憾呀后悔。在感情里我觉得男人不必向女人承诺什么，因为说的比唱的好听，说话不算数，你说有什么用？男人说话一定要算数，答应人家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说话算数我觉得是对一个人最好的承诺。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在感情中你有什么没说出口的话吗？如果当时说出来了，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呢？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梅蒋的网友。

就真的不会再见了。有些人只能陪你一程，却无法伴你一生。你还记得那个陪你最长时间的人在你身边待了多久吗？那个人是家人，是朋友，还是爱人？而实际再长久的陪伴也无法永恒，也有要说再见的那一天。我们来到这世上，孤零零的来，我们离开这世界，也是一个人走。没人陪伴也不稀奇，就算是最亲近的人，也依旧要有分别的时候。都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后来也成了奢望。也许是一瞬间我怀疑对你的感情，也许是到了分别的最后期限，你也无可奈何，于是你走了，我连一句话都没说出口。李子和朗哥说分手的时候，朗哥还在和我一起加班。朗哥一阵错愕，却又无话可说，最后讪讪地挂了电话，沉默了很久。两人上学在北京认识，后来又留在北京一起工作，在一起很多年。李子带着南方姑娘特有的温柔与细腻，朗哥也有北方汉子的洒脱与不羁，倒也互相弥补。朗哥经常跟我嘚瑟说，李子和他在一起之后努力学做菜，但就是不会做朗哥家乡的炖菜。我说你快知足吧，有这么个知冷知热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李子也确实为了朗哥留在了气候语言都不适合他的地方，吃不到传统的家乡菜，收起了别人听不懂的家乡话，安静的和男朋友过日子。周五那天晚上，李子给我打电话，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工作的事情，问我最近好不好。我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就说想问什么快说吧。他顿了顿说，他还好吗？和你在一起是真的爱你，是真的想要和你岁月静好，从此相夫教子，眉眼里都是笑。可是如果命运捉弄你，如果时间辜负你，让你离开，连犹豫的机会都不给你，那你也只能选择接受。李子爸妈都是南方小城的员工，到了快退休的年龄，工作也悠闲。他爸爸每天吃完早点去单位转一圈就回来，谁也想不到这次他爸爸出了门却再也没回来，没来得及吃午饭，也没和李子打电话，就突然走了。他被叫回家处理丧事，看着孤单而日渐年迈的母亲，不忍再说出回北京的事情。他告诉我，你不知道，我第一次看见我妈那么脆弱，那么慌乱，我真的不能丢下她一个人。我已经没有爸爸了，我不能再失去妈妈。可李子也知道，那时候朗哥的工作刚步入正轨，南方小城怎么也比不了北京，李子不能让他来，他也回不去，于是拉扯之中就提出了分手。和我在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李子平静了很多，他的妈妈已经开始让他相亲了，也许过不久他也穿起白裙子嫁给一个为了结婚而在一起的男人。 朗哥无辜，李子无奈，谁都不该被声讨，谁也不该被辜负。可是生命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我们有意识，有思维，我们如此强大，也依旧对付不了命运的捉弄。我本想和你走过余生，但最后我却只陪你一程。钱钟书对杨绛说，从今往后我们只有死别，再无生离。钱先生做到了，可我们却很难再说出口和谁再无分离。生活总给我们出其不意的惊喜，也有人走着走着就放弃了你。于是我们躲在屋里，一遍遍思考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你不能陪我到最后？为什么中途退场的要是你？但实际上，反思懊恼也不过是一场自我安慰。你说我尽力了，可他还是离开了。对不起，我只能陪你走到这里。我也曾幻想最后在我身边的一定会是你，可是我们敌不过命运的捉弄，也挨不过时间的斗转星移。我无法让自己保持不变，也无法保证能让你永远对我动心。我更猜不到明天天亮是否会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出现，搞得你慌乱而狼狈，背道而驰成了结局。我问朗哥，就没想过要去李子的城市发展吗？朗哥苦笑。我和他一起工作，当然知道他的辛苦与付出，也知道他的无能为力。30岁他已经没有从头再来的勇气，他只是没做一件伟大而值得歌颂的事情。但生活的万般无奈让他只能狠心。朗哥和李子彻底分开了，哪个都不情不愿，而又别无他法。党哥最后给李子打了电话，说道，李子，我只能陪你到这里，接下来的路你要坚强，不要总是哭鼻子。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的李子是什么反应，但我哭了。我无法恨你，就算你食言，就算你最后扔下我一个人去了别处，依旧没有任何恨意。我记得你逗我笑的样子，记得你冬天给我捂手的样子，记得我们喝一杯奶茶的样子，记得你说爱我的样子。我从不怀疑你的真心，也能释怀你从此失陪。很抱歉，缘分就到这里，也不再深究究竟为什么你我无果而终。我也想过挽回，但现实里的爱情并不是只要你情我愿就可以。我们的婚姻不是我们的婚姻，是两个家庭的婚姻。有些人只能陪你一程，却无法伴你一生。我们的生命中哪里有波折都不再惊奇，也不再奇怪谁又离开谁又来。我们都知道，那个人离开之后总会有新人出现，代替旧人来爱自己。只希望我们都不会等得太久，该走的人总会走，该来的人多晚都会来，总有一个人会陪你共度余生。 当初可以为了你，

给你，我遇起了自己，承受着悲伤到天明。我不愿放弃，只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都不听，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爱你到底痛了自己。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够不停，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爱到了底，痛的是我的真心。暂时要和世界脱离，就快要学会不再相依，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